劣迹没查到，却查出燕王爱民如子。想到此处，齐泰便气不打一处来。正当齐泰、黄子成都感到无计之时，方孝孺却突然笑道：哈哈，二位无需如此，鲍尚书虽然未仿出什么罪证，但我观其奏书却发现一个可乘之机。 读有趣的历史，寻隐秘的学问，北京故事广播，读史有学问。 方孝孺在鲍昭的奏书中发现了什么秘密呢？这个秘密对于遏制朱棣又有什么作用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想和你进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进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，累了干哼着喧嚣过往，轻轻唱。噔噔噔啦滴答啦噔，噔噔噔啦滴答啦噔，轻轻唱。噔噔噔啦滴答啦噔，噔噔噔啦滴答啦噔，轻轻唱。和你静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，轻轻唱。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， 绿色出行、文明礼让、垃圾分类、环保问答、体感互动，让你一次玩个够。